想起以前读私塾的时候学过一个典故，就对老鼠讲： 知管仲者鲍叔牙是也，君知我贫寒而厚施于我，真是我的知己啊。 如果不嫌弃，我们就结拜为兄弟啦。从此胡国华就同呢隻老鼠称兄道弟，叫佢做鼠兄，飲食都一齐，最紧要嘅梗係就一齐食大烟啦。佢仲喺床度用棉水整咗个豆，等老鼠都可以瞓喺床度。人鼠相安就好似莫逆之交咁。老鼠每日都会出去担啲银丸返嚟，少就一两枚，多就三五枚。从此胡国华衣食都无忧了。过了好多年之后，我阿爷回忆起身，成日都讲这一段日子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。就这样过了大半年，胡国华渐渐富裕了起身了。但是有句话讲得好，发财遇好友，倒霉撞小人。亦都系整定胡国华系穷苦命㗎喇，佢系俾一个小人夹上咗喇。原嚟村里面有个无赖叫黄二广，佢同胡国华唔一样，胡国华至少曾经都富裕过，点讲佢都做过二十几年嘅胡大少爷。黄二广就冇咁好命，从佢早上八辈到佢呢一代都未着过一条唔穿窿嘅裤。佢睇到胡国华将家业败晒，幸灾乐祸啦，有事冇事就侮辱下胡国华，有时啊仲对佢喐手喐脚，欺负下呢个当年嘅胡大少爷，同自己心里边揾啲平衡。最近佢觉得好奇怪， 胡国华呢个死穷鬼又冇做咩生意，家里头可以当嘅嘢都当晒啦。佢屋企嘅亲戚又死得差唔多啦，点解仲可以日日喺屋企食大烟嘅呢？佢买烟头嘅钱系从边度嚟噶？话唔埋呢条友做咗贼喎，不如静鸡鸡咁夹实佢，等佢偷嘢嗰阵时拉佢官府，换翻几个大洋洗下都好啊。 但是监视了一段时间，发现胡国华除了间中入省买些粮食和大烟之外，基本上是足不出户的，亦都不同任何人来往。黄二刚越是不知道他的钱怎么来，就越是好奇了。有一日胡国华出去买嘢食，黄二刚趁机翻个墙头入了他屋企，翻箱倒弄咁想找一找胡国华究竟有什么秘密。突然发现床上有只大老鼠正在睡觉，黄二刚顺手将只老鼠捉起身，掟咗入正在煤炉度滚到卜卜声的湖里边，然后将个湖盖冚上，心想 等胡国华回家喝水，我就在旁边看热闹。 点知仲未等黄二刚出去，胡国华就已经回来了，正好将佢塞喺屋里面。胡国华一睇煲到隻大老鼠已经鉴生落死咗啦，霎时之间眼都红晒，攞起菜刀就斩。黄二刚俾佢斩咗十几刀，好在呢胡国华系个大烟鬼，手上冇咩力嘅。黄二刚虽然中咗好多刀，但系都冇致命。佢全身血淋淋咁逃到保安队求救。保安队的队长是当地一个军阀的亲戚，当时呢就正在请这个军阀饮酒。队长一睇咁仲得了嘅，光天化日之下持刀行凶，仲有冇王法啊？立即命令几个手下将胡国华五花大绑咁捆咗嚟。胡国华俾人押到堂前，保安队长大声喝问， 你点解要持刀行凶？点解要杀黄二刚啊？你同我从实招嚟。 胡国华泪流满面咁讲咗事情嘅始末，